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专剥出边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周博贤。 喂，你平时食唔食咖喱饭嘅咧？ 诶，我成日都食咖喱饭。 喂，咖喱饭又 cheap 又周围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确实无话，有多选择，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晒香港多元化社会。 万变不离其宗，但我想问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饭，你有冇食过？政治咖喱饭。 食过。 啊？ 食过。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论、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饭。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城寨是什麼來的？它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構建出來的產物，過去做出來，現在做著，將來會繼續做的。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同埋空間構建出嚟嘅，所以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城寨。 徐少華， 係 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記錄。 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休息翻嚟啦，翻嚟啦！啱啱 Part One Lamy 嗰度咧出咗个妈咪抱住个可爱 B B 嗰只啦，我要 Q 一个岁几嘅 B B 系我台南好嘅朋友啊，特登知道我有个节目咧就录一段，咁佢同我讲我要加埋个女做呢个嘅props， 我话好奇，咁啊佢就揽住个女录时候咧，佢摆喺度啦， 变咗山椒， 系啦，咁啊个女又爬一爬下啊，多谢 Amanda 帮录咗呢段台湾嘅 promo 啦。嗱，先第一 part 就讲我哋去咗奇美博物馆啦，咁我哋就行多个两步就去一个文创区，咁呢 part 就交俾你，因为呢个就是你最喜歡其中一個台南一個好玩的地方。 我就說去奇美，其實我就出面走過去第二個景點，其實我說的第二個景點就是旁邊的十古仁堂文創園區。那這個地方有些什麼呢？其實它是一個係啦，同其實同平時好多台灣咪好多文創園區嘅，咁佢哋嘅文創園區其實好多時以前啦，台灣係做啲工業少少嘅，例如煙廠、酒廠、糖廠啦。咁台南呢個地方咧？就有呢個糖廠啦，所以其實你望一望呢個地方原本咧係一個糖廠嚟嘅，咁但係你之後尾慢慢式微啦，咁好多時候呢啲糖廠啊，甚至工廠嘅地方，其實倉庫啊、建築都會廢棄咗，已經係冇人會再使用啊。咁點樣先可以唔浪費呢啲地方去再保育發展呢？其實就係將啲新嘅元素加入去。咁當時就係有一個團體啦，就叫十股咁樣就入咗嚟呢個地方。咁我哋而家畫面見到呢啲其實。估唔估到係咩嚟嘅咧？ 咁啊，以前儲糖嗰啲 storage 嘅地方，啲油桶啊，但係可能裝液裝糖嘅地方。 呢個就叫糖罐啊！咁其實我哋而家 糖罐 係啦，好大桶㗎。其實嗰陣時我哋其實我行緊嘅地方就係畫面嘅下面有個天橋咁樣報道咧，就係嗰度啦。咁呢個就係企喺唔同嘅糖罐，佢將糖罐同糖罐之間咧起咗條天橋連起佢。係啦，咁我哋就行喺嗰條空中嘅天橋咯，穿過個糖廠周圍咁樣去睇嘅，咁就係圍住個糖廠，咁糖廠冇理由淨係得個罐㗎，咁其實入邊咧都放咗唔同嘅地方，例如可能有小朋友嘅遊樂區啦，亦都會有啲餐廳啊，咁變咗有休閒，亦都有學習嘅地方，咁我哋可以利用原本已經冇人再用嘅糖罐啊，去做呢樣嘢，其實係幾得意嘅。咁而家畫面見到呢架咧，就係嗰架 車啊，佢嗰啲車係叫五分車，係啦。咁以前就嗰條路軌其實攞嚟運下啲糖啊，啲 真係攞嚟運糖嘅。 冇錯，咁架車當然係收拾過啦。咁以前邊有咁靚啊？咁個路軌咧就係攞嚟運糖用嘅，運啲可能啲器材啊咁樣。咁而家就係攞嚟做俾遊客坐上去兜個糖廠一圈。咁可能好多人話：，咁係咪係人都坐得？其實我哋只要入到去參加啲導賞團咧，咁佢唔定時定候導賞團啦。只要你參加咗佢個導賞團，唔使錢嘅。咁就會帶你去遊個糖廠一圈，咁呢個就係我哋上咗架車。其實你見到架車係都唔係啲話咩好華麗嘅車，都簡陋嘅。咁頭先嗰隻就係再傳統啲唔坐得嘅，咁呢個咧就係俾人觀光嘅人去坐嘅。係啦，咁我哋嗰日咧就其實都見到好多一家大細啊、情侶啊一起去參加呢樣嘢。咁畫面見到呢個係咪好得意啊？ 打鼓嘅喺度， 係啦。咁我哋仲上咗個呢、這個。快速的打鼓課程，這個雞精班我們稱為，他就有個導師會教大家，其實小朋友都打得的，就拿著鼓棍，他就會教你一個很傳統台南那邊的鼓樂的節奏，咁我哋就跟住老師嘅節奏咧，一齊去做呢樣嘢。咁呢個就係導覽嘅其中一部分，就見到佢派緊鼓棍啦。咁其實大家都係好 feel free， 揾到個位坐低，然之後輕輕玩十零二十分鐘咁樣。 哇，都打咗好耐喎。 係啊，其實未玩之前咧，我就覺得好正，好好玩啦。其實打落咧，哇，原來隻手係好攰噶。咁當時我哋去仲睇咗個鼓嘅表演啦，我哋覺得哇好犀利，因為佢哋下下都即係剛勁有力，好勁嘅。咁原來自己落手落腳輕輕力打咗十分鐘咧，真係手瓜起剪啊！會係啦，咁呢個比較有趣嘅就係打完之後佢會。真係，如果你有心學嘅，你仲可以同阿老師再請教佢，係啦。咁 依個咩嘢？依個 係啦，呢個比較搞笑嘅咧，就係一個上滑梯嚟嘅。咦，你冇睇錯，冇錯，呢個上滑梯嚟嘅。咁佢係一個係五層樓高嘅滑梯，咁聽到已經話好驚啦嚇。咁見唔見到有條比較特別嘅滑梯，就係全透明嘅滑梯，係啦。咁你當係五層樓上落嚟嘅時候， 好似個膠管啫嘛。 係啊，嗰個速度其實好快，係有離心力。我原本以為一個普通公園嘅滑梯啦，咁原來唔係嘅，落入到去咧。咻一聲幾秒，你已經由五樓落到去地底啊！係啦，咁中途其實佢雖然透明，你可以擘大眼望住周圍嘅嘢啦。 驚唔驚咧？ 其實真係驚到不得，真係好驚嘅，因為嗰股離心力咧，好似你玩緊過山車，甚至比過山車更勁。 呢個有冇分大人同小朋友？ 呢個小朋友都玩得嘅，但可能小朋友就要玩矮啲，可能三樓嗰、那個係啦。咁當然有高度限制嘅。 五層樓都幾係嘢嘅喎， 都幾 係 嘢 㗎， 冇錯。佢仲要係好快，我唔知係佢滑梯有特別設計。嗰啲角度令你個人可以好快啊，定係點啊？因為我哋玩之前其實係要笠住一個好似麻布袋咁，將你個下身套落去，咁你就掹住個麻布袋上落。如果唔係你個屁咧，就應該著火噶啦。 因為係好犀利嗰個摩擦力噶嘛。 冇錯，咁我哋就捉住嗰個膠袋，唔係嗰個膠袋麻布袋啦，跟住我哋就衝咗落去。哇，其實好玩嘅，但係衝力好大，落到嚟最後地底嗰下咧，就係成個人向前衝咯會。咁呢個得意嘅，其他地方比較少見啦。 其實文創區咧，台灣咧幾多啊？台北啦， 冇錯 啦。咁台南呢個糖廠嘅時候，我諗下，其實香港成日都話，我哋將會唔會保育將啲舊有嘅標定唔愛嘅，會唔會有機會重新注入新元素咧？台南呢方面幾成功下嘅？ 冇錯，因為佢除咗係將個地方再利用之外，佢會擺咗啲新元素。而嗰個新元素，當然你話十股，佢本身只係一個樂團咁樣啦。咁但係佢利用佢本身嘅特點，再 mix 埋糖廠呢個地方，其實佢每年都吸引咗好多人入去嘅。 呢個都係 呢、這個都是糖廠入邊嚟嘅， 夜晚嗰個 冇錯，夜晚佢會有亮燈。其實朝早同夜晚係有唔同嘅感覺，咁呢個都幾靚。但唯一唔好處嘅就係嗰個地方係好多蚊嘅，真係去咗半日我已經咬到只腳。 所以我哋話台南咧，其實女士除咗防曬啦遮之外咧，防蚊都幾緊要。尤其我哋嗰時夏天我著短褲短裙咧，即係如果咧，即係當然男士啊，如果同女士好啦，男士可能食曬啲蚊啦，咁女士咧就驚肉腿冰。怕咬到一粒咧，其實就夜晚我都會嘅。六點零鐘開始，即係七點零鐘收太陽咧，我就會搽啲嘅防蚊劑啊，喺手手腳腳的地方，因為去到郊外的地方，因為佢好多即係佢好多大自然啊，好多花花草草啊，咁 特別係呢個你睇到其實佢。這個復修的時候，它保留一些樹在這裡，即不會好像現在說我要活化一個地方，我就把樹斬掉它重新再起過，其實不會，它反而是你看到它的天橋是圍著那棵樹起，可以看到是 特登就翻嗰棵樹，而唔係話你阻住我，我就斬咗你。咁、我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嘢。你睇 好靚啊！係啊，夜晚你見到，即係佢樹其實樹木係同人係共用嘅，即係唔係話你阻住我條路，我就斬咗你。 係啊，呢、這個好重要，當地嘅文化就係咁樣。 所以台灣佢能夠保育翻喺嗰個大自然環境同埋佢哋而家嘅新嘅元素，唔會話大家會係排斥對方嘅，你會見大家都係共存。 就算個糖廠可能已經廢棄了一段時間，他哋都冇話，不如我整走佢，我拆咗佢，然之後我起個新嘅屋啊，去賺錢定點咧？其實冇呢樣嘢嘅。當然有啲地方會再發展，但係呢啲地方佢哋會寧願係保留，留翻佢個價值喺度。咁我覺得，無論係旅遊嘅發展嚟講又好，或者係文化嘅發展又好，其實呢一種活化嘅方式去重新去發展一個地方咧，係會比拆咗佢起過係更加有佢嘅價值啊！ 對比翻香港就好可惜啦，活化同埋保育咧，或者係發展咧，永遠都係一個唔會係並存嘅事啦。香港你見到有任何美好嘅東西咧，我諗你只要俾人報紙報一陣間咧，好快嗰度就俾人消失啦。或者一啲好舊嘅鋪頭咧，當你知道紅嘅時候咧，跟住就不斷加租啦，咁跟住冇辦法啦，就唯有結業啦。或者一啲好有歷史價值嘅地方咧，俾啲developer見到之後咧，就會將佢買走咧，跟住又會再起樓啦。 所以當去到呢啲嘅時候，其實都好珍惜嘅，因為香港未必會有呢一種嘅文化嘅東西出現啊。 同埋都幾有文青，佢成日講啲文青係咪去呢個嘅文創區？因為咧，佢當然都有啲 commercial 元素啊，譬如佢有餐廳啊，有 coffee shop 或者買啲 souvenir 嘅地方。但你會覺得完全喺個環境裏面咧，佢哋各自有自己嘅位置，或者佢哋要做嘢，亦都唔會係搶邊嘅對方，亦都唔會影響咗成個園區個主題個目標嘅時候咧。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並用喺個環境可以做到。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我哋學習嘅香港呢方面。 冇錯。咁除咗我哋頭先講嘅奇美博物館啦，甚至呢個係活化咗嘅糖廠。我哋仲有啲比較得意，其實好多人都話去一個地方要睇啲咩，就係睇佢最當地最大自然嘅地方。咁台南其實都有呢啲地方嘅，咁依家就係介紹呢個嘅綠色隧道啊。因為其實佢個名咧有個比較得意嘅名字，就叫台灣嘅亞馬遜河啊，袖珍版嘅熱帶魚。可能大家會話：，台灣亞馬遜河， 有啲山寨嘅亞馬遜河，係 咪有啲咁樣嘅地方咧？咁其實唔係嘅，呢個台南嘅地方有個地方叫四草紅樹林綠色隧道。咁係點樣嘅咧？就去到呢一個地方之後，佢會有一架船俾你去搭啦。咁呢架船就係帶你穿越呢個嘅綠色嘅隧道， 好似坐住木筏咁樣嘅係咪啊？即竹筏。 佢而家已經唔係啦，已經變咗新咗噶啦，唔係竹筏，係一架船仔嚟嘅。咁而家我手上拎住嗰張飛就係我哋一間咧會見到嘅風景嚟嘅。係啦，咁只要排隊買飛啦。咁佢定時定候，大概一架船可以坐到四五十人嘅。其實都雖然成個過程唔係好耐，可能三十分鐘到啫，即係遊覽呢條河啦。但係當中可以看到的非常非常之多，門 券咧，真係少少以為自己就去了亞馬遜嚇，有少少感覺。 當初我就係上網被呢些相吸引 吸引咗，係啦。Okay, 我都有去過嘅，我第一次睇時候我都係睇相啦，發覺哇好鬼靚喎，真係講到好似亞馬遜。究竟喺現場之後有冇俾佢呃到咧？咁我哋可以睇睇佢現啊，見到你啦， 見到我啦。咁冇錯，呢個係玩呢個之前咧要著翻件救生衣啦，然後咧就要戴翻頂呢個草帽啊， 或者一個 藤織嘅帽，系啦， 一個帽啦，遮太陽，因為都好鬼熱㗎。 其實唔係遮太陽咁簡單，頭先 防水啊， 係你記唔記得咧？頭先個隧道咧，啲樹咪比較矮啊，其實咧係有少少防， 我見到啦， 防下啲樹會打到你頭啊。咁當然防曬都好重要啦。 明白。 咁變咗每個人咧都分發住一頂帽，咁有啲人就唔中意戴嘅，但係好見到其實都有啲人係跟翻嗰個當地嘅規矩啦，亦都會去戴翻呢個帽嘅。咁我幾得意嘅，其實就算攞嚟影相都比較有趣。 哇！好靚啊！呢度。 呢度我哋就準備進入個隧道啦。咁其實見到大家咧都好開心，舉曬部相機。咁而家你要影到啲靚嘅相嘅話咧，一係坐船頭，一係就坐船尾。係啦，咁我嗰日就好好彩，坐到船尾嘅位置。 係啦， 咁就唔會影到下邊有一堆人舉起部相機。咁當然可能要同大家就一就啦。咁當然因為船尾仲會有其他人嘅，咁可能影完之後自覺少少。退後一步，咁就俾其他人影，咁其他人影完你又可以褪翻上去。咁我覺得台南人喺呢一方面其實都好禮讓，因為可能明知你係遊客，佢都唔介意俾你喺船尾影多兩張，甚至見你坐低，佢會即係拍你起身，喂呢個位靚啊，嗌你起身影。咁我覺得哇，嗰種人情味又喺呢個位置感受到。 如果喺大陸嘅話咧，我諗相信你俾人咧即係 推落水， 即係推落水好啊，即係拳頭啊，唔係未拳頭啊，就已經喺個船裏邊咧鬧交，跟住鬧反咗，跟住成個船就反咗右。即係所以咧，我會覺得我。 會經驗去台灣每次啲嘅公共嘅地方參觀時候咧，我會覺得大家都希望用一種好禮讓，即係你影完之後，我就會擺低，跟住到你去上啦。咁大家都有一種無形嘅默契嘅。 當你去禮讓人哋嘅時候，其實人哋都會禮讓翻嚟我咧，呢種好好啊。咁除咗頭先睇嗰個好靚嗰個隧道啦，因為頭先話咗呢個紅樹林嚟噶嘛，咁紅樹林其實就會睇翻我哋啲比較天然嘅植物啦。咁例如呢個嘅海茄冬啦。同埋土沉香啊，土沉香喺香港咪成日 海茄冬係咩嚟嘅？ 誒係呢個植物嚟嘅，呢個睇唔到添。佢係一支支好似嗰啲水筆仔啊。 哦 ，OK， 係啦，咁就係嗰一種類似嘅東西。咁佢就會有好多。其實有個導遊係一路同喺架船上面一路同你講嘅。咁佢當地都有掛住咗，吊咗啲牌仔喺度。咁 即係解釋。 係啦，咁你去到嘅時候，佢就問：哦，原來係咁嘅樣。因為你知道香港人比較少接觸呢啲。咁大自然嘅嘢， 見到有啲蟹仔， 係啦，呢啲就係招潮蟹。 啊，招潮蟹， 有時仲會見到啲彈塗魚。其實我去嘅時候都幾多噶，咁可能畫面影嘅時候唔係好多諗，但係你一路架船開咧，其實你會見到側邊係好得意、好靚嘅。 其實紅樹林嗰個嘅生態價值好高，裏邊其實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動物啦、植物，佢大家都要喺靠個食物鏈裏邊咧能夠生存，所以大家千祈去到咧靚好啦，冇多手啊， 係啦，冇多手都多唔到手噶，其實因為都有段距離嘅，係啦，咁啊保護環境啦。啲嘢唔好亂咁抌啦。咁其實除咗搭呢架船之外，我都建議其實離開咗架船啊，上咗岸之後咧，佢喺側邊嗰個河道咧，其實都可以去參觀嘅。係啦，咁就到時可以喺側邊參觀嘅時候，你都可以望到啲招潮蟹啊，望到彈塗魚啊，其實都好好嘅。咁仲有側邊有個好好嘅美食中心，入邊嘅蠔同蜆，呢個係 強調 100% 要推介，因為佢嗰邊係近一個湖啊。咁你知道湖其實就會出產海產，比較好味啦，咁好新鮮嘅。咁嗰啲蠔係即叫即燒啦，蜆都係一樣。咁當時我就差唔多一個人，我竟然差唔多食咗兩三盤蠔，每一盤係講緊有 咁少， 係啦，每一盤講緊有十隻。哇！我到而家諗起都流曬口水。 所以嗰附近除咗有個咁嘅迷你嘅亞馬遜地方之外咧，即係怡布隔離咧就有美食啦， 又可以有散步啦，又可以有嘢食。咁呢個地方我都幾推薦，未必會太多香港人知道，咁台灣人會比較多啦。咁但係其實有啲都唔知道介唔介紹好嘅，因為好多時咧驚介紹完之後好多人去咧，就令到嗰個地方唔同咗。但係見到啲咁靚嘅地方，又好想俾多啲人知道，每次都好矛盾啊。其實 都會嘅，城寨嘅朋友係非常之即係會守規矩嘅。相信大家，我都好推薦大家，因為實咧其實台南除咗食嘢買之外，去多啲特色嘅景點，雖然依個唔係真係個亞馬遜，一個袖珍版，但係我諗其實佢都係想帶出翻咧，大家嗰種生態咧係好緊要嘅。 佢哋嗰個保護意識非常之強，其實都 好咁啊！跟住我睇完依個嘅四草紅樹林嘅綠色隧道之外咧，跟住好似有一個景點，我睇完之後我都唔好知點讀嘅。係 啊，呢個字其實就係讀閉翳啊，即係香港人就話：哎呀，好閉翳啊！就係呢個。 咩？我哋去閉翳啊！我哋成日都好閉翳嘅香港人。 喺呢個赤坎樓入邊嘅閉翳，咁閉翳知唔知係咩？如果就咁睇呢張相，你知唔知講緊邊嚿嘢啊？ 唔係只龜， 係啦，嗰只好多人都以為嗰只係龜，係咪啊？其實佢唔係龜嚟啊，佢就係叫閉翳啊。係啦，咁佢 就眼界 係同龜個樣係有啲似嘅，所以好多人都直接叫佢做龜啦。咁但係其實佢同龜有咩分別咧？就係阿閉翳係有一排，你見唔見到個嘴有隻牙齒突咗出嚟啊？咁其實龜就唔會咁樣嘅，係啊。同埋佢背脊嗰個龜背啦，我哋稱為其實就叫個背殼個甲啦。其實個甲片嘅形狀同數目咧都同龜唔同嘅，咁佢啦就係叫閉翳啦。好多人都會搞錯。 咁呢個閉翳嗰個， 呢個我就冇數過啦。係啦，咁但係閉翳嘅作用，其實龜就代表咗長壽啦，係咪？ 閉翳咧， 係啦，閉翳嘅作用其實唔係咁嘅。閉翳咧，以前上古時代就好遠流傳啦，佢咧就係職責就係孭住呢個三山五岳嘅。咁但係咧，佢就好中意喺呢個江河啊水入邊咧搞風搞雨啦。咁後屘大禹治水嘅時候咧，就收復咗阿閉翳喎。係啦，閉翳俾人收復咗，俾阿大禹收復咗，咁點咧？就幫阿大禹治水啦，畫下山啊，畫下渠，咁疏通河道。咁後屘治水成件事完咗啦，阿大禹就擔心：哎呀，我放翻阿閉翳出去，咁阿閉翳又周圍咁搞事，咁點算咧？於是佢就抬咗一嚿好大嘅石碑，石碑上面咧就寫住咗阿大禹治水嘅公職啦，就叫阿閉翳孭住。咁呢個係啦，咁呢個就令到阿閉翳唔可以周圍走。咁所以其實閉翳嘅作用咧，就係孭住一啲好重嘅石碑。你見到閉翳上邊咧，係就有個架嘅，係專放石碑嘅。 好慘啊！閉翳 係啦，因為閉翳以前太曳啦，所以而家 後就要被人治住了。所以去到中國一些地方旅行的時候，其實都會見到閉翳的出現的。他就是專門孭著一些很顯赫的石碑，例如一些名勝古蹟、啊、碑林裡面都會見到。是的，很多人都以為那些是龜，其實他不是龜，他叫閉翳。 我想請問這個是一個的、就是古仔出現咧，定係真正係有閉翳出現？ 應該就是古仔，係 我 都係追溯翻。 我真係跟翻會唔會真係有閉翳動物出嚟啦？哦，咁呢個地方我哋見到啦，呢個就赤磡樓啦。 你都有係啦，你都有去過赤磡樓。咁呢個地方比較得意嘅就係、是、啊，當時原來咧，而家呢幾隻閉翳係台灣而家有嘅嘢啦。咁係因為以前啊，清朝乾隆皇帝啊，咁就特賜咗十塊呢個嘅，我哋稱為金門嘅麻薯石挑刻而成嘅。碑啦，咁其中入 total 咧就有十塊嘅，四塊咧就挑滿咗呢個滿文，四塊咧就挑滿咗呢個漢文，仲有兩塊咧就係漢文合刻嘅，即係兩種文字都有啦。咁、好啦，有十塊，咁點樣去將佢十塊由金門運送去呢個嘅台灣咧？就係、是、要靠呢個海運啦。咁以前靠海運啦，點知運下嘅時候啊，其中一隻閉翳唔小心跌咗落海啦， 大件事啦， 係啦，大件事啦，話閉翳又咁重，嗰嚿碑又咁重，一跌就一定揾唔翻嘅啦。咁誒點算咧？皇帝俾嘢你，你跌咗喎，咁就唯有嗱林咧就用呢個砂岩整咗一座新嘅出嚟，咁當然嗰一座就係唔同咗啦。咁後屘，咦跌咗落海嗰個閉翳，聽講有靈性啊嘛，點算呢？原來咧跌咗落去嗰只閉翳吸收咗日月精華之後咧，就真係有靈性，令到佢跌咗落去嗰個地方咧，由普通嘅一片海變咗一個漁港啊！咁喺嗰度飼養啲魚群嘅地主咧，就成日都話：咦，點解我個魚缸會成日發出啲光嘅喺個海入邊？咁佢就覺得好神奇啦。咁、當時啲人就可能呢啲唔會自己去揾，因為佢覺得係有靈氣嘅嘢。咁去揾邊咧？就去揾呢個保安宮嘅王爺啦，就喺一座廟入邊啦。咁當時保安宮供奉咧就係吳千歲啦，咁就帶領咗一班人咧，請咗一班人啊，就話誓都要揾翻只閉翳出嚟，因為唔可以俾阿閉翳喺個海度搞風搞雨。咁結果咧就真係俾佢揾翻阿閉翳出嚟喎。咁呢種有靈氣嘅，當然要放翻入去啲廟啊、寺廟度鎮壓住佢啦。咁於是咧，嗰只跌咗落海嘅閉翳咧，而家咧就喺保安宮入邊有一隻啦。咁另外嗰九隻咧，就係呢個赤磡樓啦。咁你數數下，咦，九隻，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一隻喺保安宮，咦，十隻。咁仲有一隻去咗邊呢？原來仲有一隻滿漢文合刻嘅咧，而家就放咗喺嘉義。咁、所以變咗台灣而家係有十一隻嘅閉翳啦。係啦，因為當初跌咗一隻啊嘛，咁即刻砌翻一隻出嚟， 真係好奇情啊！閉翳 extra 多咗一隻出嚟，咁十一隻閉翳。咁大家下次見到嘅時候就唔好叫佢做龜啦，其實佢有個名字就叫閉翳。點樣 大開眼界？ 就是、香港人講嘅閉翳，好閉翳啊！ 呢個字我真唔識寫，真係未見過呢個字。即係我諗，如果呢個字擺上去啲城寨，我估俾人估下咧。我諗咧，大家都我諗問下世良，可能世良都可能背背啊， 背背 三個字。咦，呢個唔係背背咩？ 背背啊，係邊樣？ 就閉翳嚟嘅。哇， 咁 其實 得意嘅， 都幾多即係神話故事，但係好得意嘅喎，好有意思嘅喎。咁我哋去咗有唐廠嘅，跟住又去個博物館，跟住又去咗閉翳之後咧，好似肚餓嘞噃。咁啊，成日都講啦，喂，台南。如果不吃嘢、唔掃街或者唔食當地的地方小食，就冇去過台南。我哋梗係要講下一個飲食文化啦。咁啊 ，Stella 我知道你都好中意飲食㗎。咁啊，我知道一個地方你必定去就係一定要行夜市啦。咁啊，台北成日都話要行士林夜市啦。咁台南其實多唔多夜市行呢？ 台南其實最主要係有三個大嘅夜市嘅。咁當地啦，就流行一句説話，就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大冇花，大冇花。咁我話，聽完頭暈眼花，都唔知道我講緊咩係嘛？其實大冇花，大冇花咧，就係呢個夜市嘅第一個字啊。咁佢哋為咗方便記住呢個夜市嘅開門時間，所以就創咗呢個口號出嚟。咁大夜大係咩咧？大其實就指大東夜市啦，冇咧就係指緊呢個武勝夜市。咁另外花一定好多人知啦，就係呢個花園夜市。但我張相呢一個地方，哇！睇下逼到不得了啊！即係我人生得比較細粒咧，行入去每次都覺得唞唔到氣， 裏邊 係啊，呼吸都呼吸唔到。咁呢個就係台灣，我覺得佢係人氣最高嘅夜市啊。 花園夜市 係啊，無論係台南當地嘅人又好，或者係其他縣市過嚟嘅人，或者係外國過嚟嘅遊客咧，呢個基本上都係台南嘅一個必去嘅地方。係啦，咁佢有咩咁特別？佢就逢禮拜四六日開檔嘅， 係啦，咁大家就千祈唔好喺其他日子去，如果唔係就會摸門釘，佢只係一片空地，乜都冇嘅啫。 因為台南嘅夜市就唔係話個個都係每日 daily 都會運作嘅， 我哋平時係啦， 台北或者其他地方夜市，佢哋就係一至七日都開嘅。咁但係台南夜市咧，佢有分別，所以大家係記住頭 先 阿 Stella 嗰個口訣啦，唔係咧就真係頭都暈啦。咁啊，見到呢個就好靚啊，花園夜市，我就見到個蚵仔煎嘅牌，令到我非常之懷念。 好肚餓啦，已經 係啊，見到個蚵仔煎啦，咁啊見到其實夜市裏邊咧嘢食除咗有蚵仔煎啦，又有飯團啦，仲有各式味食之外咧，其實咧我喺哇呢、這個係咪其中其他啲 鹵水嗰啲啊？ 鹵水雞胸啊，又有 肚打曬鼓啦，我都 係啊。其實台灣咧夜市咧都。啲嘢成衞生環境嚟講，我覺得都 OK 嘅。係 啊，冇錯。其實而家就咁望到，其實唔會話好唔乾淨。點自己去咗咁多次，又未試過食完之後又會有唔舒服啦。 未試過拉肚子 係咪？係啦，冇錯。誒，呢個比較得意就係見到呢個嘅咖喱魚蛋啊。 誒，同我哋香港嘅咖喱魚蛋有咩唔同咧？ 唔同嘅個味係有啲分別。我哋香港咖喱魚蛋個汁可能會濃少少，咁你當你吉起個魚蛋嘅時候係有少少汁啦，包裹住粒魚蛋。咁呢個就係比較個汁係稀啲嘅，同埋佢個辣咧係都滲得幾入邊嘅。呢個幾～犀利嘅，系啦，系好多嘢食。 哇！啲海鮮啊，呢啲系蝦系咪啊？ 系啊，蝦冇錯。 系咪炸定系點咧？我見 呢個係烤嘅。 哦，烤嘅。 系啦，咁佢通常就係喺你面前即刻整咁新 鮮熱。即現炸嘅，現即刻喺度整嘅， 現做嘅。 哦， 其實都唔係好貴，通常百零二百蚊台幣，咁其實你已經可以買到啲好好味。即係好多人覺得海鮮好貴噶嘛，其實都唔係。 喺台南嗰邊食海鮮係超級平，係 冇錯 抵嘅。因為我哋見到呢啲係乜嘢嚟？ 鹽水雞啊！ 嚇，鹽水雞 係嘛？係通常買的方法就是揀可能半隻或者係四分一件鹽水雞啦，然之後就係揀自己中意的配料，咁啊老闆就會幫你將佢同啲調味料 mix 埋一齊啦，咁就一袋仔咁樣俾你，你都可以同佢講話個雞要去骨，咁就方便一路拎一路食啦。咁其實想起都流口水。 台灣咧，佢啲夜市咧，佢都好人性化，即係你唔係話 standard 一定要咁樣，你可以按翻你自己嘅 flavour 嘅喜好，我想去骨或者加咩味，咁跟住個老闆就會幫你去整啊。 中意食幾多菜，加幾多肉，其實都 OK。 哇！依個是啲唔同嘅串燒，有雞翼啊，跟住 手已經忍唔住伸咗出 去。嗰隻肉手 係啊，肉手係我嘅。 我啲肥美肉手又攞緊依個葱夾住依個好似啲bacon 啊定乜嘢？ 冇錯，嗰個係煙肉，係啦 bacon 嚟嘅。 入住可能啲 入邊係葱嚟嘅， 葱嚟嘅咁啊炸可能唔知。三星葱啦，見到都即係流口水啊！ 即係經過每一檔都好多嘢食嘅，其實真 係。即係所以咪話去到咧行完夜市之後咧，你要個肚咧肯定要漲幾寸，因為真係你見到 好似去台南都要肥幾磅翻香港。 每樣想食少少，食少少，發覺你又想試下，但係你叫眼闊肚窄，見到樣樣都好想食。 所以我好中意拉朋友仔一齊同我去夜市，因為自己一個去咧食唔到好多嘢，但係如果拉埋朋友仔嘅話，你話買一份每人食幾啖，跟住再下一檔又再繼續啊！不斷 啲女士依個嘅即係邪惡啊！咁啊，先講完依個嘅街頭美食之外咧，哇！依個佢好中意食嘅就係。粽子， 冇錯。 但係同我哋廣東食粽，你端午節食粽，平時食粽差唔多啫。依只有咩唔同？ 其實唔同㗎。佢哋台灣咧就咁講台灣啦。其實佢哋本身呢個地方嘅粽咧已經有分別，即係北部同南部口味同做法已經完全唔一樣㗎。所以同廣東嘅粽更加係唔同嘅。咁自己覺得啦，喺台南食粽有幾間比較特別出名少少嘅，咁就有劉家啦，有呢、 這 個係啦，楊哥楊嫂啦。有一間係叫 圓頂， 係圓環頂， 我超級中意呢間啦， 係冇錯，仲有個遠興阿婆啦、黃家大，如果你係第一次去嘅話，可以去試下呢啲比較出名咯。如果你去多幾次，好熟路啦，你其實隨便揾一間都可以食到好當地嘅風味，咁唔需要話特登去，我自己就唔習慣話特登去揾咩餐廳啦。咁通常食完好食，我就會直接推俾朋友，咁呢樣都係另一種嘅旅行方法嚟嘅，唔好話跟住本書一定我一定要揾到呢間，其實唔需要嘅，因為當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無論哪一間都真的很好吃。 台南的粽和我們廣東的粽裡面的餡裡面有沒有不同的 Stanley 會的，其實台南的粽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就是它會落可能香港的粽會有肉啦，會有蛋黃，蛋黃都會有的，但其實它會再加一些花生啊、栗子啊、魷魚、蝦米，其實用料變化是比較多的，即是你喜歡放什麼下去都可以。 同埋香港嘅食法咧，未必會咁樣，好似畫面咁啦，倒咗啲醬啊，撒咗啲芫茜嘅碎啊， 嗯、 甚至係落啲花生粉落去嘅、 哎。 香港未必係啦，香港係未必會呢種食法，但係台灣、台南嘅種咧，其實好多時你去買一個種，你會見到佢台面咧有好多配料俾你嘅，跟住你中意點落就點落。係啦，咁當然第一啖我就會中意食佢原汁原味啦。咁但係食多兩啖嘅時候啊，又可以試下當地嘅食法，加少少花生粉落去，其實都幾好味嘅。 同埋我知道咧，佢哋台灣嘅種都有分開有肉種同埋菜種啦。譬如如果你係唔食肉類嘅，想食素嘅， 素食者其實 咁素食者嘅佢都有會變冇包肉類嘅。咁同埋我會覺得佢哋啲米咧冇咁黏，即係我平時有時香港我哋食廣東種咧，好膩嘅，食咗半個發覺哇好飽，因為咧佢啲糯米咧啲粘米咧，你會覺得個人有個脹嘅。但係咧我食到台南嘅種咧，我食一隻都覺得咦仲可以有少少夾，仲可以再食喎。同埋我覺得佢冇咁肥膩，同埋有時食種我哋都會加埋日本嘅 miso soup 噶，我都要話佢哋喺台南食種咧，係要配依個嘅味噌湯喎。 呢個好中式同一個日式嘅食法 mix 埋。 但知唔知原來食種咧喺台南嚟講係當早餐嚟㗎？ 啊，係咩？我當小食啫喎。 因為咧，以前台南咧即係。工人咧，朝頭早咧，即係可能做苦力啦，佢哋係體力勞，體力勞動啦。咁佢哋需要用嘅體力好多啦，咁一定要食飽自己嘅肚啦。所以佢哋咧每朝早拍兩三隻嗰啲叫做種咧，再跟住加兩碗嘅 miso soup 咧，咁就一日噶啦。咁就有足夠體力咧，就可以做體力勞動啦。哇！呢只種嘅餡裏邊有啲乜嘢見唔見到啊？ 我見到係咪吉咗嚿肉出嚟？ 但係肉咧，佢唔係好肥膩 嘅 啫喎。 佢係偏瘦嘅呢個。係啊，所以唔同嘅做法咯，有啲係 我見到好大粒花生， 係咪啊？就係頭先講嗰個花生，同埋佢哋真係好中意撒啲芫茜啊，同埋醬油膏啊，佢哋嗰個醬汁叫。 因為我哋香港通常食種就最多點嘅豉油啫，但係佢哋咧好多唔同嘅醬料嘅、 花生粉啊，這個就係頭先講嘅，我覺得可以試一下嘅，即係。樣樣都試下當地嘅風味，又試下自己食開嗰種習慣嘅，又試下咁變咗，你會知道兩者嘅分別啦。 同埋食嘢時候，你去到外地咧，就唔好成日用我哋香港人啊食開咁啊咁樣去比較，有時用咗個開 放嘅心， 即係覺得喂依樣嘢我唔食，依樣嘢唔食嗱，咁你見到啦，哇，係咪依隻手係咪又係你啊？ 呢人唔係我啦， 呢人唔係你啊， 係偷影嘅。 咁呢個就係喺度包緊一個種喎。係 啦。咁其實佢哋啲手法都同香港係一樣，即係出嚟嗰只種其實都係三角形咁樣嘅椎體咁樣，咁個樣唔會好大分別嘅，反而食落個汁又好，個口感啊或者個餡料都好，其實你都會食到係有唔同嘅，咁變咗可以試一下。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台南咧，即係我哋話啦，去咗風景靚之外咧，其實小食一樣嘢咧，千祈冇錯過，因為講真，我哋去到就話食嘢都係體驗當地文化一種啦。 咩都試下。 咁頭先又試過粽啦，又去過呢個夜市啦。咁其實我哋差唔多完時候，我都諗緊，喂，咁我哋今集聽曬台南上集、下集啦。咁 我哋話肚餓啦， 肚餓啦。咁我哋上集就送咗呢個好靚嘅呢個便當包包啦。咁啊，第二集咧，我哋都諗下，咦，我哋梗係要對我哋嘅即係城寨網友好啲啦。咁我花咗好多時間都講依個嘅劍絲咧，咁我喺台南咧就識一個朋友啦，佢真係好有心嘅，用手工咧去將依個安平劍絲用手工畫咗個 map 啊，一個地圖啊，成日先講話有三十幾隻劍絲，你都唔知喺邊度，佢仲用手工畫咗一個地圖咧，咁啊介紹曬你究竟每個劍絲佢個位置喺邊度啦，個劍絲嘅歷史一個形態點咧，咁啊做咗一個嘅手工嘅地圖，咁我就有 跟住個地圖， 係啦，咁啊大家就可以跟住個地圖咧就可以去，就好似我咁樣，你可以著住旗袍。好啊，體驗一下又得，或者你真係咧，有時記住唔好睇住個手機，抬頭望一望咧，原來嗰度有一隻劍絲，佢嘅嘴咬住把劍，究竟佢向左向右係劈斜啊，定係即係祈福咧？咁啊，俾多自己多啲機會去認識一下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咁我其中一日就會送一個好靚嘅一個劍絲嘅地圖，咁啊，大家答中一個問題咧就會得到啦。另外，除咗頭先我哋講過咧，就係呢個嘅奇美博物館啊，哇！依個我非常之中意啊， 呢個我見到都好想要啊。 係啊，依個喺個奇美博物館一個嘅燙。金唔熟一個嘅書籤嚟嘅，我成日講咧，我哋睇書睇書，咁以前我都仲係中意嘅，睇完書就我用書籤咧摺咗喺個書裏邊咧，記住自己下一次會睇邊一格。咁呢個就係一個好靚一個奇美博物館一個嘅歐陸嚟嘅，見到佢個 building， 即係將奇美博物館帶翻屋企啊！ 係啦，頭先我講個咁靚，暫時如果你未去到嘅話，唔緊要，送住你一個燙金色嘅金屬一個奇美博物館嘅書籤，咁就可以能夠帶翻屋企啦。咁亦都希望能夠帶住佢去台南呢個奇 美博物館。咁我頭先上集有問題啦，咁第二集如果我哋要送一兩樣咁精美嘅禮品嘅時候咧，都有啲要花啲努力先得嘅喎。 冇錯，咁就希望大家咧可以留言答翻我哋啦。就嚟，如果你去台南，你會點樣規劃一個又好玩又有創意嘅行程咧？留言話俾我哋聽。你可以係一日嘅行程啦，半日嘅行程，甚至你中意係三日兩日嘅行程都得。咁話俾我哋聽，你覺得點樣玩先係最好玩、最有創意，或者最適合你，或者你想我哋點樣玩？係啊，推介翻我哋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咁我哋就會揀選一位兩位啦，兩位得獎者，咁就送翻呢份禮物出去嘅。 係啦，咁啊記住留言喺我哋嘅 fan page， 就係 Travel with Doubles 嘅 fan page 啦。係 啦， 咁你就將你嘅頭先講嘅答案寫喺度。咁我哋兩個就經我哋嘅專業評審，揀出最有創意嘅兩位嘅聽眾咧，就會得到我哋呢兩份禮品啦。咁啊記住啦，如果你得到禮品咧，就記得要答問題，同埋記得要 like 我哋 Travel with Doubles 嘅孖寶遊世界 fan page 啦。好，咁我今日嘅時間，哇，都有少少超時，咁但係唔緊要嘅，我哋都希望聽完第一二集之後咧，大家對於個台南府城有多啲認識啦。除咗吃喝玩樂之外咧，多啲佢歷史文化背景啦。 未去過嘅朋友可以試下去啦，或者去過嘅朋友亦都可以試下更深入去探索下呢個地方嘅。 好，我哋臨尾時候咧都送翻一個最尾我一個台南一個好朋友，佢一個退休軍官，佢錄咗一段台語嘅説話，希望能夠送俾大家，亦都希望大家同時咧能夠中意依個台南嘅地方。咁我哋下星期六， 下星期六啊。 點至八點，孖寶遊世界，再見，拜拜！ 歡迎大家來台南佚佗，我等你哦。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孖寶遊世界。